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翻到嚟第二节嘅浩浩汤汤。哇，今日我哋咧讨论得好开心，系嘛？咁但系其实咧，我系未正式进入我哋呢个正题，不过冇所谓嘅。其实我哋头先讲啲嘢咧，全部都系相关嘅，而且系即系好有意思嘅添，系嘛？咁但系咧，如果我讲翻即系资本主义嘅秘密呢样嘢咧，或者咧嗱，我尝试咧就又系少少重复啊，冇办法啦，好似集集都重复翻少少啦，同大家温故知新啊嘛。嗱，我哋首先知道咧，以前人类嗰个嘅经济活动咧，就系最多系以物易物啦。咁以物易物咧，其實咧就馬克思咧即係好精簡地咧就用咗個符號啊。即使到而家160多年之後咧，其實大部分啲學者都係沿用嘅。即係我講嗰啲，梗係唔係死硬派自由主義經濟嗰啲啦，嗰啲佢就完全避曬馬克思嗰啲嘅，佢用曬自己嗰套。但係其實呢個符號好好用，好簡單啫嘛，小學生都易啊。就係、是、C hyphen 啊，即係一畫短短一畫，然後 C prime 即係大，即係兩個都係大草 C 啊嚇。C 一畫。再大草 C 撇一撇，咁個意思 C 其實就代表咩咧？商品 commodity 係嘛？咁即係話我就用兔仔換你條魚咁啦，我哋用嗰個例子啦嚇，即係乜都得啦，我用張凳換你嗰個煲咁都得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兩樣嘢好明顯就唔同嘅 commodity 啦，所以一個就 C， 一個就 C prime 啦，係嘛？佢就 C 一撇。咁就嗰個 hyphen 咧，嗰短就即係當係交換咁解。咁所以咧 ，C hyphen C prime 咧，呢個就係最原始嘅以物易物，係嘛？好簡單。好啦，咁但係後嚟呢、這個咁嘅市場交易越嚟複雜，我解釋過啦。咁人類就係、是、哇一個偉大發明啦，呢、這個咧就係 money 就係貨幣啦。咁啊貨幣出現嘅時期咧，於是我哋簡單好多啦，唔使話下下計幾多隻兔仔換幾條魚，咁啊有一個市場價格嘅，即係大家交換嘅時期，好多人出嚟買兔仔，好多人出嚟買魚嚇、啊，又賣凳又賣煲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大家咧交換嘅時期咧就用咗一個中介嘅媒體嚇，啊這個、呢個咧就叫做 money。咁所以咧佢個符號就好簡單啦，就係、是、C hyphen 大草 M hyphen C prime。即係中間咧就經過咗個 money 咁解啫，咁好易理解啦，係嘛？嗱咁但係咧，其實資本主義咧，其實個特點就係乜嘢咧？我上次解釋過咩叫資本咧，係嘛？即係唔係不斷咁樣嚟去增長嘅咧？即係流動增長嘅咧就唔叫資本，只係叫財富啫嚇、啊。你有幾多隻羊？幾多隻牛？幾多金銀珠寶喺屋企？嗰啲叫財富，嗰啲唔係叫資本，嗰啲叫守財奴啊嘛，記得係嘛？守財奴。好啦，咁但係咧，你其實係要令到你嗰個嘅財富不斷咁增長，呢、這個先叫資本啦。所以嗰條式好有趣啦，將馬克思咧就即刻寫出嚟、就是，就係今次倒翻轉頭啊，就 M hyphen C hyphen M prime， 係嘛？即係咧，我就用一嚿錢就是、M， 然後咧我就去。買或者製造一啲嘅商品嚇貨物就叫 C， 然後咧透過佢嘅買賣，但係其實嗰度好複雜嘅，不過佢就簡化咗啦，就咁係 C 啦。就然後咧就係到 M prime 啲錢出嚟， 就攞啲錢。咁好明顯 ，M prime 就一定大過 M 啦。咁嗰個 difference 啦嚇，即係我哋知我哋讀數學或者讀物理嘅咧，嗰個叫 delta M 啦嚇 ，delta M 即係就係加多咗一部分啦，就係我哋所講嘅利潤啦。即係以前原始嘅市場交易咧，其實係純粹係互通有無。系嘛？大家生活更加豐足，就唔存在利潤呢個問題嘅。但係一去到資本主義嘅時期咧 ，M hyphen C hyphen M prime 咧，咁就出咗個利潤啦。咁但係呢個利潤咧，最先其實呢個 C 咧就唔係一個製造啊，而係純粹一個買賣，記唔記得啊？就係嗰個長途貿易嘅問題啦。啊，絲綢之路啊，茶葉啊，香料啊嗰啲咁嘅嘢嚇。咁所以咧嗰啲咧就係叫商人，大家叫商女係嘛？咁啊商女咧其實咧佢就透過咧。低買高賣係嘛 ？Buying cheap and selling dear 啦嚇，咁樣咧佢就喺從中就獲利。咁呢個咧可以話係人類歷史入面咧利潤最先嘅起源啦。咁但係呢個咧純粹佢係買賣啦嚇，即係低買高賣啦。但後嚟就去到工業社會，但係呢個都係好漫長嘅時期嘅，即係差唔多由呢個16世紀、17世紀、18世紀、19世紀咁樣嚇，經過咗成300-400年咧，佢慢慢咧就係話有好多嘢咧。都是專門係生產出嚟係賣嘅，就唔係生產出嚟係俾自己用嘅。咁呢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即係有咁樣嘅資本買咁樣，特別咧開始發明機器嘅時期啦，有呢，所以工業革命就有機器生產啦。咁佢啲機器或者廠房好昂貴噶嘛，所以有呢啲資本嘅人咧就係叫資本家啦。咁啊資本家咧其實佢就係透過嚟去製造呢啲咁樣嘅商品，就嚟去賣錢。咁所以佢最先攞出嚟嘅錢係 M。中間就製造咗啲商品就係 C， 但最後得翻嚟嘅佢最想要嘅 都是錢，就是 M prime。咁啊 ，M 大個 M， M prime 大個 M， 嗰個就叫利潤啦。咁呢個咧就由商貿資本主義，我哋叫做咧嚇 mercantile capitalism。啊 ，mercantile 咧就係解商貿咁解，就去到咧叫做 industrial capitalism 啦。咁但咧佢仲未完嘅喎，其實即係馬克思好好犀利嘅當時，佢就一早已經咧就有提出到咧，佢話，因為其實嗰陣時佢寫嗰陣時係1848年、1867年啦、1860幾年啦，《資本論》啦嚇，《共產黨宣言》1848啦。咁但係當然咧，其實係早喺佢好早咧就已經人類係有所謂金融。呢、這個界別啦，有金融業啦嘛，即係銀行都有啦嘛，嗰陣時啊，咁佢當然一睇就睇穿咗。其實金融界咧，雖然我亦都解過嘅，金融也者咩啫？有咩咁巴閉？有咩咁風光？金融即係一個字就係債啫嘛，嚇、啊、就係、是、debt 嚇、啊、D E B T， 記住個 B 字唔發音噶嚇 debt。咁、啊、但係咧，對於好多人嚟講，特別係時下甚至即係啊，即係經歷咗金融風暴五年幾嘅而家嘅時下嘅香港嘅年輕人咧，都仍然覺得哇 finance。正啊！我一定要投身 finance， 其實即係就係債啫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 ，finance 確實係令人好迷惑㗎，係嘛？因為佢最犀利嗰樣，佢已經發展到咩咧？就係 M hyphen M prime， 驚唔驚啊？即係我覺得佢連中間嘅 C 咧都冇咗啦。咁呢個咪就係完全叫做以錢揾錢咯，係嘛？咁但係呢個以錢揾錢咧，講真，我亦都解釋過喺人類嘅經濟史上面咧，其實未有金融業咧，都已經有 M prime 㗎啦，嚇、啊。咁我咪就講過，就係、是、高利貸呢個問題咯，係嘛？即係我其實就係最可恥嘅一種嘅資本家。其實除咗長途嘅商旅嘅貿易有 profit 有利潤之外咧，另外一個咧就係、是、坐喺度，只要我有錢，我就去就梗係氹你借啦，係嘛？咁以前咧啲人就冇咁傻嘅，就唔好似而家咁樣咧借錢嚟消費嘅。嗱，呢個我哋遲啲會講到啦，借貸消費呢樣嘢。但以前啲人冇咁傻，啲人咧係借錢嚟去過呢個難關嘅啫，係嘛？咁當然亦都有時咧，因為面子嘅問題啦，你知道啦，我哋都話年關難過，年年過就人情緊過債。可能咧，佢古代啲農村好保守傳統嘅時期咧，即係其實佢唔一定話冇咗一嚿錢咧，佢就會死。但係，哎呀！阿邊個呢個六叔公嫁女喎、我冇錢做人情，咁冇錢做人情唔得㗎嘛，即係咪同大耳窿借囉，都有係咪？咁但更多嘅當然就係話哇失收囉，洪水呀、旱災呀、蟲害呀咁樣失收，完全冇錢呀，連呢個税都交唔到啦，咁樣咁於是你唯有同呢啲大耳窿借高利貸，咁啲高利貸嚟囉，所以我哋叫吸血鬼，佢就係 M hyphen M prime 啦，啱唔啱？佢完全係唔使做嘢嘅，根本無即係唔係無本生理，佢有本，但係佢根本就唔需要有自己嘅勞動係嘛，就錢揾錢啦。咁但係錢揾錢咧呢一種咧，我哋未叫做金融資本主義，因為佢嘅規模咧，第一係細嘅，從來都嚇、啊。第二咧，其實兩樣嘢係互為因果嘅。點解佢細咧？就係話任何嘅社會，即係一個比較即係健全嘅社會咧，一個即係嚇所謂有腦嘅政府啊，都唔會容許呢啲高利貸嚟去。啊、橫行噶嘛，即係因為啲高利貸咧，其實係根本係動搖嘅社會嘅根基嚟噶嘛，真係吸血鬼嚟噶嘛，呢啲係社會寄生蟲嚟噶嘛，係嘛？咁、所以咧就即係古今中外咧，其實啲人對呢啲咁嘅高利貸咧，其實都係壓抑嘅，啲政府我講。咁但後嚟自從有咗銀行體制出嚟嘅時期咧，哇！咁啊搖身一變咧，呢啲高利貸咧就變咗係新光頸靚上流社會啦，呢啲叫合法大耳窿。係嘛？咁佢冇嘢噶，佢話因為個問題，我哋商業社會要融資啊嘛，融資啊，即係話係就係、是、去集資咁解啦，係嘛？我哋去融資，我哋銀行業就係幫人融資啦，或者咧就係、是、周轉啦，係嘛？當然有一個就股市交易就係融資啦，銀行啊周轉啦，但係好多時兩樣嘢即係都結合起嚟噶啦。咁所以我講過嗰個存貸利息差嗰個問題，點解銀行家咁發嗰樣嘢啦？咁其實佢所從事個行業唔係就 M hyphen。M prime 咯，係嘛？咁但係呢樣嘢咧喺近世咧嚇、啊，即係由19世紀到而家咧，係越嚟越膨脹。呢、這個就是金融資本主義咧，就係越嚟越犀利咧，甚至咧，當然喺呢個08金融海嘯嚟講咧，就係、是、金融資本主義咧，基本上係掩蓋咗工業資本主義啦。啊，當然工業資本主義都仲好犀利，咁我哋中國都係世界工廠啦，係嘛？你喺美國嚟講咁諗一啲人啊，你話啊點解咁好啊？都係你睇下 Walmart 啲嘢多到同埋平到不得了，咁嗰啲嘢喺邊嚟啊？咁都係工業生產嚟㗎啦，所以你唔能夠話啊，我哋咩後工業時代呢、這個又係荒謬嚟嘅，即係大話連篇，冇所謂後工業時代。其實我哋工業一樣咁重要，但係如果你話講嗰個面積嚟講，當然呢啲面積咧係電腦入面嗰啲00000嚟嘅啫嚇，就係、是、金融咧都係有人計過喺08金融海嘯嘅初即係爆發之前啊，其實咧。 喺地球表面嚇，即係不斷咁樣流通嘅嗰啲咁樣嘅資金咧，嗰、那個總額咧係大過我哋嗰個全球嘅生產總值咧，係最少八倍。咁你話哇係咪癲嘅係嘛？喂，我哋生產總值已經係所有嘅貨財同埋勞務啊 ，goods and services 嘅總值嚟㗎啦嘛，係我哋嘅即係嗰啲叫 real wealth 啊嘛。咁但係佢嗰八倍咧，嗰啲就叫做咩啊？虛擬財富啦，啊叫 virtual wealth 啦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金融資本主義幾緊要咧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咧，而家我哋翻到嚟咧，嗱我哋又即係重述一下咧，上個禮拜講過一樣嘢咧，記住咯，盈餘咧。就唔係等於利潤嚇、啊，以前好多古代社會有盈餘嘅，但係嗰啲唔叫利潤，係嘛？咁樣咧，即係佢就積福防飢也好，佢啊儲埋儲埋起間廟宇也好一下，咁即係修路也好，嗰啲係社會盈餘啦，係嘛？但係就唔係利潤。咁頭先都講過利潤點嚟嘅，唔再講啦。即係喺古代啊，咁樣咧。但係另一方面，財富就唔等於資本啦，亦都解過啦，係嘛？即係如果你財富死咕咕擺到嘅，就唔叫資本。你資本咧不斷滾雪球咁樣咧，越滾越大嗰啲咧。就先叫資本，簡單嚟講就係要不斷再投資，即係 reinvestment 嘅，所以先叫資本。咁當然呢個 reinvestment 咧，亦都甚至叫做 respeculation 都得，因為個問題買股票算唔算 investment 咧？你話而家真係我都覺得唔係 investment。雖然而家啲人話買股票叫做投資，但其實咧我就叫佢投機，係嘛？咁所以唔係叫再投資，叫再投機都得，再投機或者再投胎咧，大家中意啊？咁啊好啦，咁但係咧小商户就唔等於資本家。係嘛？我又分析過啦，係嘛？小商户如果佢個收入嘅時期咧，佢係基本上係養妻活兒嘅，或者令到個生活咧係小康嚇、啊，即係話豐足啲嘅話咧，咁根本咧就唔係一個資本家，係嘛？因為佢仲有一個咧就要分析啦，就叫做簡單再生產同埋擴大再生產嗰個問題啦。我對臨尾我上次都講過， 冇錯， 就話譬如你每年你譬如好簡單嚇，每年我等呢一個10萬蚊落去嚟做生意。咁但到年尾嘅時期計數咧，我就嚇、啊、賺咗10,000蚊咁樣樣。咁但係賺咗10,000蚊嘅時期咧，嗱、啊、即係計曬成本咯，即係計曬養妻活兒咯，係嘛？咁但係你就將佢儲起上嚟，你將嗰10,000蚊，咁然後第二年你又係投資100,000蚊嚇，咁、啊、於是又賺10,000蚊，你又儲起上嚟。咁但係咧，當然如果你儲起上嚟嘅時期，你又可能留翻俾啲仔女啦，或者係積谷防飢啦，好天揾埋落雨柴啦，或者到頭來我都係買搭樓自住嘅啫咁樣樣。咁呢個咧喺個經營嘅模式嚟講咧，我哋叫做簡單再生產嚇、啊，即係無論你啊開一間非法鋪也好，開一間文具鋪也好嚇、啊，都係咁樣樣嚇、啊，每年就係10萬就賺10,000，但係你每年都係投資翻10萬落去，咁就叫簡單再生產啦。但係唔係喎，如果我係啊每年投資即係10萬，我賺咗10,000，咁但係咧，如果你話我攞起5,000買埋儲埋，但係咧我第二年咧我就剩翻個5,000咧，我就抌埋落去投資，即係做大佢，即係等於有時我哋買股票都有啫。買股票佢都問你噶，你買股票嘅時期咧，你賺咗嗰啲錢咧，係咪即係當係你嗰個 dividend 啊嚇？即係你賺到嘅就撥開佢，咁啊就你每年尾可以攞翻嘅。但係咧有好多就係話你有另一個選擇咧，就係話你一年之後賺咗嗰部分咧，你就買埋股票佢。係嘛？咁你就唔攞嘅，唔攞錢嚇，一年都唔攞錢，你情願話等10年之後先攞咁嚇。咁所以呢個咧其實就叫擴大再生產，呢、這個叫擴大再投資嚇。咁就講翻生產先啦，生產就係話咧，於是你每年嘅投資額咧都大過前一年嘅。咁呢個叫擴大再生產啊嘛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一個嚟講咧，先至令到你個資本係不斷咁樣膨脹啊嘛嚇，而且係要有某一個嘅。即係叫做增長率啊，我哋叫 growth rate 啦 ，growth rate 咁咧就係膨脹。咁我哋講個資本咧，其實係講基本上就係擴大再生產嚇、啊，就係馬克思特別係強調呢樣嘢噶。好啦，第四樣嘢咧，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咧，就係市場經濟就唔等於資本主義。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 Jeffy 好似有啲恍然大悟嗰樣嘢啦，係嘛？確實係嘅，即係市場經濟咧喺最原始嘅時期咧，本來就一個互通有無啦嚇、啊，即係大家係更加豐足啦，即係生活咧。咁其實咧佢就唔係以追求利潤為主要目的嘅咁樣樣。咁而且咧係公開透明嘅，我講過啦，係嘛？即係基本上。咁但係咧，原來到某即係地步嘅時期咧，當你有財富積聚，而有啲所謂資本家出現咗咧，佢係以錢揾錢嘅時期咧，其實講真，佢哋啊係最嗱，我講得一下子，我講得比較誇張啲咧，佢基本上就係反市場嘅， 冇錯， 係啦，因為佢哋係 anti market 嘅，其實 capitalists 就係 anti market 嘅本質上，佢就係想唔按市場嘅規則做，而能夠獲取到嗰啲叫超額利潤啊，咁呢啲超額利潤咧，當然就係、是、啊。 通過手段就壟斷啦，最主要嚟講啦，亦都咧。其實呢個壟斷基本上包曬㗎啦，但佢用好多手段嘅，啊，即係佢又收購啊、合併啊，或者甚至叫做以本商人，即係話咧，我就係以個成本低過成本價賣出，咁然之後咧就佔有曬個市場個市提高個市場個份額係嘛，佔有率，咁啊就係逼走曬其他人啊，淘汰曬或者收購合併啊，咁於是最後我就話曬事啦咁樣，咁或者好時咧佢就會係收買。政府嘅官員啦，呢個就官商勾結啦，唉，就嗱嚟呢塊地啊，你唔點樣批俾我啊？啊，呢個經營權啊，呢個專營權你又批俾我啊，咁樣樣，嗰啲邊係市場規律啫？佢就係唔跟市場規律，佢先至發啊嘛，係嘛？咁應該中中直直就中衰黑食嚇，即係如果你講喺資本主義嗰個競爭底下咧，梗係各出其謀，不擇手段噶啦，係嘛？你跟足市場規律，你就發極有限啦。咁呢個咧就令到 Jeffy 有啲啊頓悟啦嚇。好啦，咁樣咧。我哋就翻翻去咧，就係、是、有少少講啊，佢係咪應得嘅咧？咁樣咧，其實有一個好大嘅爭議嘅。咁呢度咧，我哋稍微講一講啦嚇，遲啲即係如果有機會再就深入討論咧，就係叫做資本嘅原始嘅累積。嗱、啊，國內好得意嘅，國內中意倒轉嚟講嘅，即係我哋叫擠擁，佢叫做擁擠啊嘛。啊，所以咧就我哋叫質素，佢叫做。 素質 素質啊嘛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叫就累積咧，佢叫做 積累， 冇錯啦。所以你睇內大陸嘅書咧，就全部叫原始資本積累嘅。咁但係我係香港人，我就累積啊，即係叫做 capital accumulation。咁樣咧，原始咧其實就 primitive 啊，當然我唔知道德文係點啦，睇下德文嘅對先啦。英文咧叫 primitive capital accumulation， 就係原始資本嘅累積咁樣咧。咁樣咧，其實咧就喺古典經濟學入面咧，即係佢有一個講法，係一個即係好似好直觀嘅講法啦嚇。但其實咧就唔多唔少咧，就有少少係站喺有錢佬資本家嗰邊嘅，佢就係叫做禁欲論。咩叫禁欲論咧？就係話其實點解會有資本呢？就係嗰啲人咧明明賺到個錢，佢本來可以使曬佢消費嘅享受嘅，咁佢就唔去享受住，就係、是、壓制住自己個慾念嚇嚟、啊、去咧忍受呢樣嘢嚇。咁、啊、所以我好記得㗎嗰陣時咧，我跟女朋友補習。經濟學的時期啦，即係佢仲要考試的時期咧，我就逼自己睇，即係而家講幾十年前啦就睇嗰啲經濟學書咧，我先睇啊有趣，我先學到嗰個字啊，即係嗰陣時雖然我都已經喺即係大學畢業咗好多年，就叫做 forfeited consumption，forfeit 就即係放棄咗咁解英文嚇 ，forfeited 即係放棄咗，放棄咗嘅消費，咁啊於是咧佢就。佢本來可以消費，可以享樂噶，佢唔係享樂。於是咧，咪儲埋儲埋咪有錢咯。咁有錢，所以我咪投資，咪最後越做越大，咪資本家咯。咁呢種就叫禁欲論啦。咁啊，譬如亞當斯密啊嗰啲咧，即係 Adam Smith 啦，最早嗰啲即係 classical economist 咧，基本上就係講呢樣嘢啦。咁但到啦後嚟嗰啲新古典主義咧，都係即係照抄如儀嘅，佢哋都費事講咁多添啦。嗰啲 neoclassical 啊，即係新古典主義嘅經濟學家。咁但係去到馬克思嘅時期咧，即係咧佢就一即係已經睇穿咗啦嚇。當然你可以唔完全同意佢嘅，佢就係話對於一啲小商户嚟講咧，呢、這個講法咧唔能夠完全係錯。但係如果你睇翻我哋呢個現實世界入面嗰啲真真正正財雄勢大，甚至富可敵國嗰啲資本家咧，你咪講笑啊！嚇、啊，完全係禁欲得出嚟，梗係唔係啦？ 因為使都使唔曬，咁使幾多世都使唔曬。 係啦，佢點解會最先能夠掌握到咁多嘅財富、咁大嘅資本咧？佢就提出叫剝削論啦。咁啊，剝削論咧，其實咧就有兩個層次嘅，即係講真都可以有少少即係時間上嘅先後嘅。其實剝削論咧，最先一種咧就係直接嘅剝削，甚至叫掠奪。咁佢特別係提到啊。在1492年我哋好多時都用呢個年份大家記唔記得係咩咧？就是、哥倫布最先去到北美洲嗰一年就1492年，咁啊已經遲過我哋鄭和下西洋咧就七八十年噶啦。咁但係咧佢去到北美洲嘅時期咧，哇！呢、這個咁嘅新大陸發達啦，係嘛？於是咧根本咧即係尤其是佢嗰陣時即係歐洲人咧嗰個嘅科技水平啊，梗係高過當地嘅人啦，係嘛？於是咧就完全咧係一種嘅瘋狂嘅掠奪，咁大家都聽過好多噶啦，係嘛？你特別係呢一個，如果講金同銀咧，金咧就係喺呢一個墨西哥嚇嗰、那個阿斯塔克民族啦，同埋南美洲嘅印加帝國啦，哇幾多金啊！哇，即係佢哋嗰度當地嘅人咧，佢當啲金唔係咩回事嘅咋，係嘛？樣樣咧都用金做嘅咁樣嚇。咁但係咧，哇！歐洲人去到啊，哇！直情又兩眼發光啦嚇、啊，你唔好話叫殺人啊，唔好殺一個啊，叫佢殺100萬個佢都願意啊，咁就搶嗰啲金啦。咁另外咧就銀啦 ，silver， 消費都好緊要嘅。其實咧，大家可能唔係好知道咧，以前咧，無論係歐洲亦或中國咧，都曾經試過係銀本位嘅。我哋而家成日聽話金本位咧，但係其實咧，呢個白銀咧，都曾經係我哋即係好重要嘅貨幣嚟嘅一種貨幣。尤其是中國咧，其實從來就係以白銀嘅。即係直至到呢、這個、啊、即係清末為止，即係民國之前咧，基本上咧都係以白銀為我哋嘅貨幣嘅基礎嘅。咁所以咧，我點解我哋叫而家你明白點解我哋叫銀紙就咁解啦。嗱、你攞張銀紙出嚟，點解唔叫金紙呢嚇、叫銀紙呢就係、因為其實我哋嗰個貨幣係基於銀嘅嚇、好啦，咁但係咧銀咧就喺南美洲又犀利啦，真係就係、喺個玻利維亞嗰度，即係今日嘅玻利維亞呢個國家咧，原來出好多好多銀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仲有好多其他嘅，即係嗰啲貴重嘅嘢啦、金屬啊樣嘅資源啦咁樣啦嚇。咁啊就係金啦、銀啦，同埋仲喺非洲嚟講咧，直情就係人啦，就係、黑奴奴隸制度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咧，其實咧係真係佢完全就係靠掠奪翻嚟嘅嚇，掠奪，然後於是佢咪累積咗大量嘅財富咯嚇、所以佢呢個財富咧，佢原先咧就係咁樣得嚟嘅。咁、這、呢個好啦，但係之後到即係呢個資本家去到開始有工業資本主義 industrial capitalism 嘅時期，咁你靠過呢個製造業啦，但係呢個製造業嘅時期咧，其實啊～佢嗰個資本一路增加咧，亦都係靠剝削翻嚟嘅。咁呢一個當然就係馬克思嘅嗰個理論入面最重要嗰部分啦，個核心啦，就係話工人嘅剩餘價值嗰個問題啦。嗱，咁啊講下講下咧，就講到我哋呢個利潤嘅本質咯，係嘛？好，嗱咁啊真係咧就等我睇睇先啊，補充翻啦，因為我呢度都有啲筆記啊，我都有咁講啊。馬克思有幾段嘢係講呢個原始資本累積嘅，咁啊太長啦，我嗰段唔講，我只係講佢最尾嗰句啫。佢話如果貨幣啊或者金錢咧嚟到呢個世界嘅時期咧，係喺個面盒嗰度咧有啲血痕嘅話咧，佢話咁資本啊 capital 啦嚟到呢個世界嘅時期咧，佢話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同埋污穢嘅事物。哇！呢一句咧就好有控訴性嘅。批判性嘅，即係佢講翻曬嗰啲歷史，即係由呢一個係15、16、17世紀嚇、即係西方嗰個殖民地啊，嗰、個搶掠、嗰、個壓迫嚇、個即係對當地人嘅迫害嚇嘅、累積嘅財富。咁、所以咧，佢就話啦，究竟呢個原始資本累積嘅過程，究竟係一個和平嘅過程，因為係一個暴力嘅過程咧，係嘛？咁啊，古典經濟學家就強調係一個和平嘅過程，特別係。如果大家有聽過好出名嘅，即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個著名嘅社會學家咧，叫做韋伯啦 ，Max Weber 啦，咁佢寫嗰本書就講資本主義起源嘅時期咧，佢特別係講到新教倫理啊嘛，就 Protestant ethics 啊，Protestant 其實即係基督教啦，但係有時叫新教啦 ，ethics 就倫理，佢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咧呢本書好出名㗎啦，好多人都聽過嘅。咁但係咧佢入面咧就有講到，即係話新教倫理特別係當時英國去到即係美國嗰啲移民入面咧，有啲叫開爾文派啊 ，Calvin。咁樣樣咧，啲新教徒咧，係有一部分咧就係叫做Puritan 嚟嘅，就係Puritanism 啦 ，Puritan 叫做死啦，我識嘅中文突然間個腦 block 咗添啊，即係禁欲咁上下啦，禁欲主義者即係Puritan， 即係樣嘢咧，我哋即係追求精神上嘅啫，我唔追求物質上嘅嚇，純粹嘅 Puritan。咁所以咧，佢話咧呢啲人咧就因為咧佢信咗嗰套 Calvinism 咧。佢就話咧，我哋要點樣歌頌呢個上帝？咁我哋喺就要喺地上面咧，就有啲咁嘅功德。咁呢個功德咧，就即係話咧，我哋咧就要好勤奮咁樣嚇，好克勞克儉節儉，係嘛？咁我哋咧就要嚟去有個企業精神，但企業精神得嚟咧，我哋就唔係豪飲豪食。啊！我哋咧就即係純粹係財富嘅累積，係為咗歌頌上帝嘅啫。咁哇，犀利啊！呢個咁啊。咁佢話咧，呢個就係西方嘅資本主義咧個起源嘅一個好重要嘅動因啦，個動力啦，咁樣樣。咁於是咧，當然咧，佢呢套理論咧已經成一百幾年嚟啦，其實都冇乜人信噶啦。但係佢曾經係確實有好有影響力嘅，即係佢呢套論説啦，係嘛？咁於是佢呢度就好明顯係叫和平論啦，係嘛？咁啊，同馬克思嗰度暴力論咧。就分庭抗禮啦，嚇、馬克思就話荒謬，係嘛啊？即係呢種咁樣叫咩話？新教徒嘅儲蓄衝動啊，儲蓄衝動喎、啊，哇！真係犀利。咁而家就當然啦，即係美國佬咧就係話我哋中國人有儲蓄衝動咧，所以累到有零八金融海嘯、你話係咪黐線㗎？係嘛？即係美國人咧就有消費衝動，我哋中國人咧就有儲蓄衝動，係嘛？真係癲癲地。好啦，但係講翻呢個利潤嘅本質啊。 因為上次講過啦，小商户咧，可能佢最先嗰個資金咧，係真係有少少叫做放棄咗消費嘅，即係我哋死慳死抵啊，打工咁啊，儲錢儲錢，咪開檔鋪，即係個小商户咁樣樣啊，係嘛？咁呢個係成立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咧都講過啦，佢賺到嘅錢嚟講咧，其實基本上養妻活兒嘅啫嘛，係嘛？但係你諗下大商户，而家我哋集中啦，嗱，我哋真係去到氣肉啦嚇。大商户嚟講咧。你知道佢嘅嗰個所謂利潤係點樣計算嘅咧？即係講出嚟，大家都一講就明啦。而家所有嗰啲咁樣嘅大公司、大企業、大財團啊，佢計嗰個利潤咧，佢一定係減成本㗎啦，係嘛？減曬成本啊！但係你估個成本係包括咩嘢咧？成本當然就係包括所有嘅原材料嘅購買啦，然後咧就係所有嘅儲存費啦。所有嘅辦公室嘅租啦，所有嘅行政費用啦，所有人工嘅支出啦，包括埋嗰個 CEO 嘅超高薪酬啦，包括甲級寫字樓嘅超豪華辦事處啦，係嘛？好啦，然之後咧就包括埋嗰部即係超級豪華房車有埋司機嘅，因為佢呢個係經營成本嚟嘅。咁然後當然仲有包括埋咧就大量嘅咩咧廣告費啦，係嘛？然後咧大量咧仲有就係訴訟費啦，俾人告嗰陣時啦。是吧，咁樣呢，然之後呢，因為佢要交税嘛，咁於是佢就請會計師嗰個會計師費啦，但其實呢，嗰個會計師係教我點樣逃税嘅，咁但嗰個會計師費又計埋落去啦，係咪，咁所有其實呢，呢啲仲有好多應酬費啦，唔使講啦，即係茅台酒啊，係咪，嗰啲咁樣嘅送禮啊，咁樣都叫做成本嚟㗎喎，大家知唔知，咁其實呢，大企業大財團呢，佢係全部乜都開公數。開曬嘅時期話呢啲係需要嘅經營成本，然之後咧剩翻落嚟嗰部分咧，先至要抽利得税。咁你知香港唔使講啦，香港利得税已經係全世界即係低到不得了噶啦，係嘛？好低嘅十幾百分之十幾。咁但呢一個嗰個利潤咧，當然咧佢就係用於再投資啦。嗱理論上嚟講咧，佢應該亦都用於咧係分紅俾啲股東嘅，即係如果佢上咗市嘅假設係嘛？但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佢每一季。佢派息啊，我哋叫做啦嚇，派息派幾多任佢話嘅啫嘛，係嘛？佢話我為咗公司長遠嘅著想咧嘅發展咧，今季我派息派少啲啦咁。其實你冇得講，啲大部分都係小股東嚟噶嘛，係嘛？好啦，講真，即係換我講咧，其實呢一部分咧就係個利潤，咁個利潤咧佢就我嚟再投資，滾雪球咁樣越做越大嚇。咁、所以咧呢一、這個咧就係、大企業嘅營運模式，就係、同小商户咧係兩個世界嚟嘅。好啦，咁而家我哋讲个利润究竟个来源系点啦？嗱，呢个就系资本主义嘅秘密啦。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揭露呢个秘密。 有啲女仔好怕袋噶嘛，嗰阵味噶嘛， 胶味啊！ 话说 Cotton Freak 嘅时候咧，我就攞袋嘢出嚟，系咁。 嗱，你要知道， 攞出嚟， 攞出嚟，系时候已经 系扁嘅。 有几快噶？ 我以前细个，读小学嗰阵时啊，有一招叫奶袋，食完啦，咁好啦。咁就會搣開個薯片袋，咁佢裏面呢就好多呢啲碎啊、粉啊呢啲咁嘅嘢喺度嘅，咁就奶。 哇！奶煎奶袋。 ICI 喂，有得俾 咧？ 有得俾其他 ICI 啊？ 所以 ICI 咧都係喺嗰個時期咧，原來咁樣慢慢潛移默化。 幾多歲話？ 練到出嚟小學啊，奶袋。 小學啊。五個一夜情 ，It's alright。 独家北京内幕，三中全会习王体制强势登台，李克强会辞职，薄熙来同三六一潜艇失事备案又有咩关系？恩 Sir 主理权威内幕分析，国情新杂志揭露月刊，十月号京耳出版，便利店及报摊有售。 迷迷香港。是有种态度。